在他发母魔遇到菩萨，在他祖宗发母魔，在他发母魔都是菩萨，你能发孤寂母魔呀，把我以令你做菩萨的魔的法，这样来魔的法呢，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个文字中实无有法令你名为菩萨，以何法名为菩萨？以慈悲啊，慈悲不一定是菩萨，慈悲真慈悲，慈悲咪慈悲咯，慈悲相咯，智慧啊，智慧咪智慧咯，啊，度众生啊，度众生见到众生三昧道者就不能度众生，所实无有法就名为菩萨。然后怎样才能称为菩萨呢？是菩萨之一切法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你能够无我度众生无我，你就菩萨，一切法无我，你就菩萨，不但度众生无我，一切法无我都是菩萨，你能够布施无我又是菩萨，念佛无我又是菩萨，诵经无我有菩萨，知法无我都是菩萨，禅定无我都是菩萨，忍辱无我都是菩萨。是菩萨之一切法能够无我呢？无我而受一切法，你就菩萨。如果你除了无我以外，你见有众生得灭道者，不明菩萨，所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菩萨之一切法，你能够做到一切法无我，你就菩萨。你都你布施无我，你就菩萨，你就做得无量众生。因为你布施无我，别人就布施无我，个个都布施无我，破咗无我嗰个执，破咗法执无我，你咪菩萨。所以是菩萨之一切法能够做到无我咧，你就菩萨。无人不见有。得法之人，不是你有菩萨。人就得法嘛，法空对人灭嘛。不见有法可得，呢个人我空。所以不见有得法之人，人法因具空，你有菩萨。唔论你用咩功，你能够顿悟人法因具空，你有菩萨。无众生，唔论你用咩功。不见有众生得灭道者，你就菩萨。譬如布施唔见有众生，忍辱唔见有众生，忍得无生，禅定啊无生，知法啊无生，你能够布施布到无众生，不见有众生可得咧，你就菩萨。受再受不见受，所以无受至受至名菩萨。方才所講，耳就不見水，人就不見空。我哋有靚眼唔覺得自己有靚眼，我哋有靚耳唔覺得自己有靚耳，我哋有靚手唔覺得自己有手，呢、这個就係無我法者。所以佛之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，你能夠做到嗰四個條件具足啦，咁你就菩薩。除了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，實無有一法啊，名你為菩薩。你做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，一切法就菩薩。說菩薩，一菩薩作是言：我當當年佛土啊，是不明菩薩。假如菩薩唔領會呢個波嘢嘅意思。今日菩薩呢就作是言：我當當然佛土，我要起呢個寶塔嚟當然佛土，我要起呢個佛廟嚟當然佛土，我有印景嚟當然佛土，我有布施供養嚟當然佛土，有男當然，有所當然，有所當然嗰個佛土，有男當然嗰個寶塔。有男當然咧，就有男德嘅心；有所當然，你所德嘅心； 三样难说，说得三样秘密，难得三样秘密。他们三样难说呢，是不明菩萨，不听的菩萨。你这个心呢，未成的菩萨。不过你有钱，攞而起个宝塔咪当然开得土，起呢个佛庙就当然得土。你起得起得几大得打嘅，呢个心咧有南创圆有疏正圆，心有南疏即不明菩萨。所以六祖就引咗故境圆正明，在上妙定境。他知有人啊，就得呢个百万正舍，用百万嚟做正舍。我哋贪见大见大谛，都不如一念禅定心。心有能所，即被禅定；能所不生，是名禅定。禅定咧，即是清净心啦。所以你心无能所，清净心咧，胜过你行和尚七所嚟庄严呢个佛祖，是不明菩萨。何以故？如何知庄严佛祖者，即被庄严是名庄严。呢个有庄严咧，心有能所，心有能所呢个唔系清净心，系妄心。妄心庄严佛祖，即是不明菩萨。咩叫菩萨咧？何以故？如何知庄严佛祖者，即被庄严是名庄严。如何知庄严佛祖啊？佛土庄严佛土，就即被庄严。佛土庄严佛土，无能庄严无所庄严，就无能得心无所得心，心无能所，所得心无空，能得心无空，心空及大悲，呢个名庄严。佛土庄严佛土，哪里有能庄严？哪里有所庄严呢？等于大海水。庄严大海，大海先起呢个波浪，无量个波浪咪庄严大海，系咪咩？咪大海先庄严大海，庄严大海咧冇能庄严，冇所庄严。波浪咪海水，海水咪有波浪，哪里有能庄严？哪里有所庄严咧？无能所庄严就无能所个心，无能所个心咧呢个菩萨个心。无能所庄严，呢、这个菩萨就庄严。佛土点解庄严佛土咧？佛土庄严佛土，佛土庄严佛土啊！佛土个定位，佛土仲个定位庄严佛土，佛土仲个慈悲庄严佛土，佛土个心土啊！心土有慈悲，用心土个慈悲庄严嗰个心土啊！用心土嗰個定位莊嚴嗰個心土嘛，用心土嗰個智慧嚟莊嚴嗰個心土。佛土莊嚴佛土咧，呢個即被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阿彌陀佛莊嚴極樂世界，所發呢個四十八願咧，未曾嚟過呢個菩提心。菩提心咧後背有四十八願，用菩提心嗰個四十八願咧莊嚴個菩提心，所以極樂世界到現在咧都還係。最早的庄严，佛祖仲七宝庄严佛土，佛祖仲具有七宝啊，用佛土仲嘅七宝庄严嗰个佛土啊，摩能庄严、摩梭庄严、即地庄严、智明庄严啊。当然大海水系庄严大海嘛，大海水起无量嗰个波浪，以无量嗰个波浪庄严大海水，嗰啲鱼龙鱼虾唔知几盘起。有波浪咧，個水就活嘅，啊，魚蝦就容易生存；如果冇波浪，嗰啲水就死嘅，魚蝦難以生存。所以魚蝦在管理呢個波浪嚟莊嚴大海水。今日咧，佛法亦無疑是，你用呢個佛土眾慈悲喜捨六道萬行莊嚴呢個佛土咧，今日就冇能莊嚴，冇所莊嚴，即被莊嚴。是名真庄严，须菩提，若菩萨空得无我法者，如来是名真是菩萨。佛土庄严佛土咧，呢个无我法啊。布施庄严布施，戒律庄严戒律，正尊庄严正尊， 前正當然前正，呢、這個就無我法啦。即菩薩通達無我法啫，而羅斯明更是菩薩。菩薩通達，通達咩啊？通達無我法，通達咩啊？無我法，通達布施無我，通達施羅無我，通達禅定無我，通達釋法無我，通達成佛無我，通達道眾生無我，通達無我法啫。而來之名更是菩薩啊！其實呢個通達咧，就係了解同埋曬，了解三藏十二部經，名為通達。但係你有我咧，你難以了解嘅；有個無我咧，容易了解。那係啊，印度嗰啲翻譯經典啲法師，個個都三藏法師，三藏十二部鬥根都嚟都念得出。那係佛陀佛陀耶舍，個個仲過嚟翻譯呢個律度，佢根本冇帶呢個經典，佢能夠翻譯一個字都唔會錯，控制呢個律度翻譯一字不錯。皆由佢無嗰個我，冇我啊，冇我執，所以通達經典咧一字都不錯，無我可啦。現在呢個人咧國昌明發明電腦，電腦嗱呢個我啊，單呢個入同佢包埋呢個出嚟，一句都一個字都唔會錯，所以電腦無我嘛。電腦如果有我，麻煩啦。佢高興咧，就邊嘢又唔高興，邊嘢又咁咪錯曬。電腦要無我嘛，電腦無我即係電腦唔會錯。我哋打轉盤都有錯，未有電腦以前，我哋打轉盤打得好快。你有時一啲錯，我都可能介落錯，因為有一個我嘛，電腦無我嘛。咁樣見證嗰個日月就無我，日月無我，日出動日落曬。一夜咁樣行，佢唔會坐一分鐘，又唔會行快一分鐘，又唔會行慢一分鐘。為什麼呢個日月行得咁標準呢？日月就無我嘛，無我。如果日月有我啊，我高興行快的，唔高興行慢的，那樣咧呢個日夜就唔準時啦。所以日月有時無我，無我的意思。無我就大功，大功就無我，所以我哋學佛法就學無我，通達一切法，念大悲咒無我。如果有我咧，就妄想就念得不好啦。即大悲咒啲時候，我哋念乜無我嚟念咧？念得唔知幾流暢嘅。無我念無南念無所念，無南念的我無所念的大悲咒，南所一二，所以。一切法咧能夠無我，呢、這個就佛法。所以如來之名真是菩薩，煩惱無我，煩惱就空咗啦。涅槃無我就可以證涅槃啦，眾生無我就可以得道啦，依法無我就可以成佛啦，知法無我是名知法，係咪啊？咁樣一切法無我就好啦。所以有菩薩通達無我法者。如來之名真是菩薩，無我是乜嘢？無我就無為，有我就有為，無我就無為，無為就法身，法身就無我，法身就無為，法身就無法，無法能生一切法，無為能為，無我而無不我，所以佛法咧唔會消極嘅，佛法係積極。無我就無不我嘛，係嘛？哪裡係消極嘅？無法就無不法嘛，哪裡係消極嘅？無為就無不為嘛，得法就無為無不為，法就無法無不法，法就無我無不我。現在講到法就無我無不我啦，諸菩薩意義雲何？如來有六眼法，如是大經如來有六眼。諸菩薩，如來就發生如來，發生就無我嘅，無我所以通達一切法。見發生啲人咧， 一睇翻都痛大，除非呢只痛大，三分之二五眼六痛都叫痛大。見花陣啲人咧，六道萬行都痛大，十力四無所謂，十八不動花，摸花唔痛大嘅。見花陣啲人咧，我會有幾多佛出世嘅痛大，未來有幾多佛成佛嘅痛大，不能夠受記人未來成佛。又難教咧，焉知過去有佛出世？因為法身無我，通達一切法啊！所以通達一切法啊！因此呢個法身原來無我無不我，無法無不法，無離無不離。今日個法身啊，無我啊，無不我啊，雖無態，而你啲意志如何？原來有我呢個肉眼啊，肉眼啊凡夫嘅肉眼啊，原來有我肉眼咧，乜嘢如是大智，諸菩薩答：如是有，原來有肉眼，原來有肉眼啊，原來有肉眼係見到我哋凡夫修行用功啊，我哋凡夫修行用功係用肉眼嚟修啊。所以原來用肉眼喺度我哋拜佛，喺度我哋念佛，喺度我哋诵经，喺度我哋讲经，喺度我哋听经。原來喺度清清楚楚，原來有肉眼啊！原來有肉眼啊！知道我哋懒惰正进都知道啦，知道我哋受戒持戒都知道啊！原來有肉眼，不过原來有肉眼，肉眼系见凡夫啲境界，凡夫完全肉眼。我哋每一個人咧，都係父母所生眼。父母所生眼咧，我哋修行又如何咧？修行咪亦係用父母所生眼嚟走。那你妙法蓮華經法照品，父母所生眼咧，就能夠見阿伽彌陀見，望到呢個色究竟見，又能夠見阿鼻地獄都見到，啊，又能夠見到佛出世。又能夠見到阿羅漢，又能夠見到山河大地、大千世界所有都見到。所以我哋肉眼可以修行，你唔修行咧，你個肉眼就辜負咗啦。真要花蓮花見花智功德品啊，父母所生嘅眼，見到天堂，見到地獄，見到佛菩薩，見到一切因果，都見到。所以如來有肉眼見到我哋修行，我哋凡夫有肉眼，肉眼受到成就啦，就用肉眼見如來。如來即有肉眼見我哋咯，我哋咪用個肉眼見法身如來咯。所以凡夫見法身如來咧，有可能性嘅。啊，如來用肉眼嚟見我哋咪用呢個肉眼見法身如來咧。誤導啲人咧就見花陣，見花陣用咩眼啊？哪一個用見眼啊？都係用肉眼啊！肉眼可以見花陣如來啊！所以如來有肉眼，凡夫亦有肉眼見花陣如來。呢啲就係無為無不為啦，無法無不法，無我無不我啦。雖無題，意義雲何？如來有見眼啩？如是大經，如來有見眼，修行唔可以凡夫修嘅，人間肉眼嘅父母所生肉眼嚟修行嘅，之外咧天人嚟修行嘅，我哋冇閪見嘅天，天有天男，有天女，有天王，本來佢天男天女天王，佢就天上修行嘅，天上修行啊，比較簡單啲，又唔使耕田，又唔使煮飯，係咪？又唔使起屋。天屋嘅自然耕唔需要做雨上，你哋未能生天啊！天上嘅月有天福自然，天男天女天王，佢生存雨上咧，就时常打一个果，呢、这个果一剥佢咧，就有呢个天意啊！天意无缝嘅，天意基重啊，都唔够以前重，所以天上雨上咧就无缝嘅。一抹呢個果啊，就有現現成機會算啦。咁啊，天人咧亦受行，天人咧 一满菩萨，释迦牟尼佛，天八亿释迦，天释迦就天上成佛啦，八亿释迦就人间成佛啦，天上的天释迦成佛，所以呢个天人一满菩萨，所以天人咧要修行，修行嗰面咧目的就天如来，佢用嗰个天眼嚟见八尘如来。見到八尘如來，見到自己的八尘，見到自己的八尘，見到呢個八尘如來。所以如來有肉眼，有天眼，見呢個天人，天人亦有天眼，見八尘如來。諸菩薩意義如何？如來有慧眼法，如是世尊，如來有慧眼。諸菩薩，你的意思如何？如來就知八尘如來，八尘如來呢，清淨八尘如來有冇慧眼呢？有冇慧眼呢？諸菩薩，如是世尊，如來有慧眼。呢個慧眼呢，係見聖文言國嘅境界啊。聖文言國啊，得有慧眼啊，如來有慧眼啊。如來用慧眼嚟望呢個聖文言國，睇佢回唔回小，向唔向大？如果回小向大咧，咁樣如來啊見得清清楚楚，就會對佢施一個放膽個法輪啊，轉放膽法輪。所以聖文言國，佢用呢個慧眼嚟修行咧，佢亦可以見如來。舍利弗目見連五百大師個個都在呢個八法會上用慧眼嚟見如來，見嗰個法身如來。尤其是舍利弗見第一，從佛口生，從佛化生，得佛法身，以慧眼咧見如來，相信自己啊，自知當得佛咧。無論等我不求自得，就用呢個慧眼嚟見如來。所以如來有慧眼見呢個聖文國，聖文國修行亦用呢個慧眼嚟見如來。諸菩薩，依文何？如來有法眼法，如是世尊，如來有法眼。諸菩薩，你的意思如何？如來有冇法眼？法眼見菩薩嘛，菩薩度眾生咧，要用呢個法眼嚟度啊。法眼清淨嘅，照見法界嘛，照見眾生啊，對見説法嘛，完全係用嗰個法眼啊。所以如來有法眼，你見到菩薩境界。菩薩度眾生點樣度咧？如來知道，如來有法眼啊！咁樣咧，法眼係菩薩嘅眼，菩薩嘅眼咧，佢亦可以用呢個法眼照見法身如來。所以如來有法眼見法身見菩薩，菩薩亦用呢個法眼嚟見呢個法身如來啊！大家嚟互見啊！你用法眼嚟觀我，我係用法眼嚟見法身如來。法身如來有法眼嚟觀菩薩，菩薩咧用呢個法眼見呢個法身如來。第二次世尊，如來有法眼。諸菩薩依問何？如來有法眼否？法身如來共佛唔同嘅，佛對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、十方佛、三大佛啊，呢個叫佛啊，一個世界就一個佛啊。法身咧？就遍满虚空嘅，就遍八界嘅，无所谓过去个八阵、现在八阵、未来八阵，亦无所谓十方佛个八阵。八阵就只有一个佛咧，就有三大佛，有十方佛啦。所以如来系八阵佛，佢有佛眼，佛眼咧系见到过去佛，见到现在佛，见到未来佛，见到十方佛，十方佛都要见到啦。佛點樣度眾生？點樣施法？如來用法身，如來用法眼咧見得清清楚楚。即係如來有法眼見三大佛，見十方佛啊，見法輪，見法輪，見法成三正覺，見法度眾生。所以法身佛咧有法眼見到十方佛啊。法眼咧亦以呢個法眼嚟見法身如來啊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、十方佛。佢用嗰個佛眼咧，佢見到呢個清淨法身如來，見到法身如來。雖然是世尊，如來有佛眼見智佛，智佛亦用嗰個佛眼見呢個法身如來。 法身一個，十方之佛同一個法身嘅，即華嚴經文，十方之以來同共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力無比異如，大家平等，大家相同嘅。法身份唔會兩個，不但法身份不不相同啊，法身份與我哋相同。下面呢個文眾講，是法平等，無有破合，呢個就係法身份啦。我哋凡夫嗰個法身咧，共智佛個法身咧無二無別。不過從法身咧，就現佛身就智佛；從法身現一個菩薩身就菩薩，現聖文言國就聖文言國，現天就天然，現人就我哋人。所以我哋人人修行可以見佛個法身啊，見佛個法身係現自己個法身，法身就好啊，望男女。相望呢個老幼相，望呢個我相，望呢個人相，望呢個眾生相，望呢個受者相，四相都望，生老病死苦四相都望。所以般若境呢行就全得十個相，望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望呢個生老病死四個相，再加男女呢個相十個相都望咗，直接八相如來啦。得水菩薩依雲何？以下我中所有沙佛之事沙法，諸菩薩，以你的意思如何？以下我中所有沙，其門正在對面一個行河，行河現在印度都還有的，半就四十里，其水如水，其沙如面，一條行河落河多沙的，印度人當個福德河，個個都包咗呢個河水嚟沐浴，第二就咧行河污染咗啦。現在啲行河唔係昔日啲行河，現在啲世界唔係昔日嘅世界。有位善者用隻手向地下插四十油泉，想釋迦牟尼佛嗰陣時嗰啲水一拎出嚟甘露嘅，現在啲水就不成啦。現在水唔係釋迦牟尼佛啲。嗰陣時嘅水啊，現在行河唔係釋迦牟尼佛以前嗰個行河，以前嗰個行河叫做福德河，現在嗰個行河變得肮脏河。包括印度啲人知道，印度啲人嘅可憐，本來係佛出世嘅地方，後來佢啲教徒啊，即係外教毀謗佛教，破壞佛寺。所以整個印度窮到了不得，破壞佛寺，滅除三寶，冇咗三寶好福，所以印度啲人窮到了不得。破壞佛寺咧，印度有好多嗰啲黑兒啊，在呢個路上，個個都擺手擺腳，又個會打壞個佛像啊，所以受唔知幾多曬啲果報，出現人間人受呢、這個。六根不攰的果報咧，所以佛法咧唔可以破壞嘅。佛法係正法，正法現曬，世界都係唔可以破壞。依雲何？行河眾所有沙，佛之是沙法。今日而來都有肉眼啦，我哋凡夫見嗰啲沙就沙，而來個肉眼見嗰啲沙係唔係沙咧？佛之是沙法。而是大師而來即是答，大師而來啊，師呢個行河嗰啲沙咧是沙，即係而來有肉眼啊，肉眼與人相同，人見沙，而來見沙嘛。現在講呢個人以人眼嚟講啊，唔可以用天眼嚟觀沙，天眼嚟觀沙咧，嗰啲沙就變得流離啦，更唔可以用。聲聞個眼嚟見沙，聲聞個眼嚟觀沙咧，呢個沙就變咗涅槃啦。如果用菩薩個眼嚟觀沙咧，沙就變咗七寶啦。嗱，所以現在咧，佛咧如來有肉眼，引之如來要識是沙。諸菩薩依雲何？以一行河眾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登行河，自知行河所有沙都佛大大如是名為道法。呢、这個有為，色身係有為，有為就有所，有數無可界嘅。呢、这個有為法， ถ้าหมู่แล้วหมู่กินหมู่แล้วรู้สึกถ้ายัดเต็งแง่เราซ้ำนี่มาบุ่มไปบุ่มไปฟ้องไอ้ตูยาวเลยยาวเลยพระนามตูยาวเลยยาวเลยตูยาวเลยจังตาก็ยาวเลยฟัดท่านบุ่มไปจิกท่านยาวเลยจิกท่านยาวสอบยาวสมบูรณ์กายฟัดท่านบุ่มไปฟัดท่านบุ่ม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ที่สอบหมู่สมบูรณ์กายฟัดท่านก็ยิ่งก็สมบูรณ์กายติดตันแน่ยาวเลยพอยิ่งนี่ก็ทรงหัวคายยินจะฟ้องนี่ก็ติดตันแน่ยาวเลยปะชื่อผู้ได้ยี่วันนองย่าหัวจงซอยเอาซาที่ก็ต่อไปริบตันยาวเลยมาเยาวีสีตาซาตั้งหางหอเยาวทรงหัวข้อกายมาหีสีก็ซาตั้งหางหอนี่ก็หางหอยาวต่อละสีที่หางหอซอยเอาซาตรงนี่ก็ตายเอาตอเลยปัดตายกายหนึ่งจีนหนึ่งเลยเบาๆนี่ก็ปัดตายกายนี่ก็ยาวเลยยาวเลยก็ปัดตายกายอ่ะ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ต้มตอแดงต่ำตอไทยกินต้อยงอดีแล้ว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นี่มันซิกกันอ่ะหมู่ของหมู่ตันคำตอหน้างอดีก็สันท้ายเลยซิกกันยาวเลยตอหลอกจีตอเจ้าทรงหอกายเราได้ตามนั้นจูอย่างหมู่ที่ที่ดีกว่าจูได้ที่ต่อ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ได้ตายก่อนสูที่กองหมู่เนี่ยไปเป็นจีเกย์แย่จะตายสูพ่องง้อม้อกล้องจูอย่างจูชุบตามตามนั้นจูเก้าจูจับที่กองกายสูพักเก้าดองเก้าฟันเก้ากายสูตามนั้นจูนี่ก็ปากเก้าเลยที่กองหมู่เนี่ยปากว่าพอมีตัวยี่ฉีลูกตัวรวยจูชุบตามจูนี่ก็ปากเก้าองค์พระพัฒน์ถามได้อยู่ซื้อมีทางลำกองที่เลย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นะ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ไปยาวสูงข้อกาย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การหมุนเองแฝงก็มาตั้งง่ายที่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คำแม่เราบูแดงบูปิงคำโตมอเด็กก็ตั้งง่ายไป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หน้ามอเด็กคำตายเนี่ยคำตายตัวใหญ่เนี่ยขีดตาห่างแต่ตัวใหญ่เนี่ยตัวใหญ่ขีดตาตัวใหญ่ขีดตาตัวใหญ่เกล็ดตายได้เอาพัฒน์ถามจำจำตายได้พัฒน์ถามเพราะนั่นเราได้ก็เท่าแล้วที่สุนีตามของตายไงถ้ามานี่ก็ยาวเวยมานี่มีนิ้วตามที่มีจิตได้ยาวก็ได้ยาวก็ได้เวยเอ๊ะถ้าเราจะสั่นให้ต้นที่กี้ตัวทรายเลยเรือนวยเราจะสั่นให้ได้ยาวเวยเพราะแม่นี่ก็ทรายกายเรายาวเวยตายกายเราเหวี่ยง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หมู่แดงหมู่ปี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เอ๋ตายกายอย่างช่อโจงมามีจำช่อโจงมาสินอย่างเดือดโจสินตายกายอ๊อกอย่างเดือดโจอ๊อกตายกายจับอย่างเดือดโจที่เราจับ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ตายกายแย่ที่เราเหวี่ยงมาต่อยจีจีหางหอช่อยตาโซปัดตายกายอยู่จีหนึ่งเวทโต้ฟ้านี่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ต้องโตแรงหนึ่งเวทโต้ฟ้าสัมโตตายจีสัมโตใจจิตที่มาใจ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ความแรง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มาใจกายเรียกมาใจกายหมู่แรงหมู่ปีนก็มาใจกายก็อะไรอย่างโซ่เขาเลยไม่เดือดสัตว์ตายเมื่อคำมันพันหนึ่งเดือดก็ต่อใจกายมีบ้านมีที่มุงเดือดมีก็ใจกายเคยปลาเคยที่มุงเคยข้อใจกายเนื้อวันใดพัดที่กี่ต้นมุงไหมอ่ะก็ประม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ยิ่งจันเย่ยิ่งนี่เลยยังก็ยิงจันยิงนี่เลยพอเดี๋ยวจะให้เลยมาได้เอามุงมาได้เอาสายกายเดี๋ยวจีพระมุงจีกี้จุ้มไม่เยอะเพราะหนังกลางหินเดี๋ยวจีพระมุงจีกี้จุ้มไม่เยอะ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หนังหน้าต้องเต็งเดี๋ยวจีพระมุงจีกี้จุ้มไม่เยอะ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หนังหน้าจูทุกตามก็แม้ได้กระมุงก็มาสายกายติ๊กข้อไหนเราสายกายสาย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ย้อนไปฟังมาถ้าเยาเหวี่ยงฟาดเยาสอบมาแย่งหนึ่งทองมาแล้วหนึ่งทองสี่สี่ห้าห้าก็หนึ่งทองใช่โมดี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กรุงที่กาหมูเนี่ยก็มาตายกายหนึ่งทองที่กาหมูเนี่ยก็มาตายกายโมดีเจ้าเหล่ามีรับหูชาติสิ่งปฏิเสธ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นี่หนึ่งใต้แก้มมีรับหูชาติสิ่งจะตายกายก็มาตายกายตีดิ่งเจ้าเนี่ยมองก้มเลยตียันเตาปะมันซื้อใช่ยังก็ตายกายเนี่ยใครฉุดฉิวปีงเนี่ย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มายาวเหวี่ยงได้ยาวทางมีดุยจีน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ปัจจัยง่ายองค์ยินใจใจกายหนึ่งสมนะ 嗱，天之下我有大造佛大界如是名为过考甚多大天佛告须菩提，以所国土众所有众赞若干众尘，就呢个大界二众咧，所有以所国土众所有众赞，众赞就讲呢个神态啊，众赞啊讲六道轮回啊，天人我咒罗地狱比丘赞呢个六道轮回嘅众赞啊，众赞有神态啊。眾生有神態咧，當然咧度眾生就度眾生咧。若觀眾心，眾生呢個色身啊，以心為知嘛。若觀眾心咧，莫所有眾生，每一個眾生都有若觀眾嘅心。若觀即係多少也，眾即係種類唔同。我哋嗰個心咧，係咪叫做？是有為有鬧的個心，這個妄心，妄心又有這麼多，真心呢就不散不滅，沒有這麼多一分鐘的，是妄心又有一分鐘的，這個妄心不是好東西，親心就會做地獄，貪心就做惡鬼，疑似就做畜生，嬌慢就做老虎，做獅子，今天呢是不是善惡的心就做人嘛，純善就上天嘛，心胸呢就入涅槃嘛，慈悲就做菩薩嘛，所以我們那個心呢有若干種的心嘛，若干即是多少，有幾多種心呢，單單這個喊心都有21000那麼多，喊心喊心那個煩惱的心有21000，親嗰個煩惱心咧，亦有21000啊！疑似嗰個煩惱咧，亦有21000嗰個心啊！單份煩惱要21000嘅心啊！單單喊親似，單份個煩惱就84000嗰個妄心啊！都有一分鐘咁。況且喊心亦有好多啊！早晨有喊心，初一分鐘一分，後一分。都有喊，都有喊，喊都有喊，咪咪一分鐘嗰個喊心，親心亦有一分鐘嘅，親都有親，親都有親，亦有一分鐘咁多嘅。疑痴心亦有一分鐘嘅，但一念至大念至大心念至一幾次落嚟，我名佢亦有一分鐘心嘅。意思嗰個喊親字，當一分鐘嗰、那個煩惱心，嗰、那個妄想心咧。心靈咧，呢啲心咧係咩心？係妄心。妄心咧，但係妄心啊，妄心人唔識得妄心，貪心唔知道呢個親心啊。單唔開一個波浪，前波浪唔知道後波浪啊，旁邊個波浪佢又唔知啊，各不相知啊。我哋嗰個妄心嘅故意思啊。貪心唔知道親心啊，親心唔知道痴心啊，痴心唔識得叫心啊，各不相知嘅呢個係心。等於波浪一下，波浪咧前浪唔知道後浪，左邊個浪唔知道右邊個浪，右邊個浪又唔知道前邊個浪，係咪？妄心嘅故意是各不相知嘛。所以妄嗰啲妄相心咧就立行。你唔知道我唔知道你，各各自動自生自滅，所以一案中係屬於妄心啊，妄心不能自妄心啊，妄心從何而生咧？好似波浪從海水而生啊，波浪唔識得海水，海水又識得波浪，海水生波浪，海水當然識得波浪咧。是吧，大浪小浪前浪后浪都是由这个海水而生的，海水懂得放浪，妄心自己不懂得妄心，妄心呢从何而生，从这个真而心而生，真而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就有眼睛之，有眼睛之，有八万四千那个尘罗烦恼的妄心生起来，所以妄心呢不懂得妄心，但是妄心从真心而生，真心就知道妄心， 真心咧就識得妄心啦。真心知道妄心，當然呢個大海衰散破浪，破浪唔識得大海衰啊！破浪你問佢，你係邊個做佢唔知道嘅，佢唔識得大海衰啊！大海衰就識得破浪，大海衰識得破浪，破浪從大海衰散，大海衰識得破浪。妄心係從呢個真心生，真心就知道破浪嘅。真心咧識得破浪，但係真心咧識唔識得真心？唔識得。真心與真心咧，當然虛空與虛空，默契，虛空與虛空相合嘅嘛。真心與真心咧就默契而已。所以祖師前心咧就真心前真心默契而已。真心就唔識得真心嘅，真心共真心嘅打成一片，由虛空與虛空相合。我咪話呢個虛空啊，虛空點可以識虛空呢？虛空與虛空一樣冇得識噶嘛，真心與真心咧默契冇得識嘛。所以歷代祖師以心印心咧，就真心就前印心真。如果你喺一個妄心咧，真心啊，同呢個妄心唔相合嘅，好似虛空咧與虛空相合，水與水合，空與空合，真心與真心相合咧，真心咧唔識呢個真心嘅，啊佢唔識個默契，你真我真，大家就真默契而已嘅，所以歷代祖師咧同一個地方出世嘅。啊，祖師咁樣講，呢、這個祖師又咁樣講，大三嘅祖師又咁樣講，係咪啊？祖師共祖師咧，大家默契而已，冇得識嘅。唯有呢個真心咧，就識呢個妄心，妄心又唔識妄心，妄心大家唔識妄心嘅。你又妄，我又妄，大家互不相識嘅。我哋一個人打妄想咧，妄想唔識，唔認識妄想。有佢妄想就識妄想就好啦，老早咧消滅個妄想啦。妄想唔識得妄想，當然可以個波浪，波浪就唔識波浪啦。人之咧，若幹中嘅心多就了不得，妄心唔識得妄心，妄心咧就無有了期咁多嘅啊。但妄心從真心而生。即係一幹中心，如來識字，如來嗰個心係真心啊，真心啊識得妄心啊。當然君子就識得小人個心，小人不是君子之量，小人小氣就了不得，君子個量就唔知道。啊，君子識得小人嗰個心啊，所以妄心唔知道佛心，佛心就識得妄心。即係如來識字，一切眾生有幾多妄心咧？如來知道。如何識字？何以故？皆識字詞。如來識字心，皆為非心。眾生都唔知道呢個妄心咧，係空嘅，唔知道。妄心無體，亦唔知道。妄心是空，亦唔知道。如來知道咩？如來識咩？一切妄心都皆為非心啊！妄心非妄非心啊，唔係心啊。好似呢個水熱，水熱咧就係妄嘅。水熱就自己，水熱咧就被水熱，係妄嘅。又如將將，將咧就被將。又如空花，空中花就被花。又如是言，言就被言。妄心咧就非妄。非妄，妄心啊，佢唔知道自己是妄。即如來咧，知一切妄心咧，就皆為非心。妄心貪心非貪心，嗔心非嗔心，疑痴心非疑痴心，驕慢心非驕慢心，偏曲心非偏曲心。當然水熱咧，非熱；正正非正；空花非花；夢境啊，非夢。嗱。雖如來知道一切嗰個妄心咧就非非妄嗱，如來知自心皆為非心，識得自心非心咧，咁樣就是明為心啦。妄心非心非妄， 四望呢，望心滅啦，望心一滅呢，滅望就明真，就變咗真心啦。得求呢個真心，即係我哋滅望，我哋喊真知都唔滅，都係見唔到如來嗰個真心，係咪啊？望真心就唔滅，望真心就唔非非心的，即得望心非心的是名為心啊。如來即得智心非心，一切心乜都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智心即係講喊真知八萬四千塵埃煩惱個心，都唔係心，個個都係。即得智心非心，唔係心咩？非心之心，是名為心，是名為佛心，是名為真心，是名為菩提心，是名為涅槃心，是名為般若波羅蜜心，是名為清淨心。清淨心咧，就妄心一滅就是清淨心，妄心一滅就菩提心，妄心一滅就涅槃心，妄心一滅就佛心啦。係嘛？妄心滅就佛心啦。當然呢個波羅，波羅一息就大開衰啦。波羅咧，被波羅，波羅一滅就大開衰。所以妄心一滅就係真心，即得智心、非心、是名為心。咁樣呢個真心咧，就現咗出嚟啦。